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实施后，中考体育现场考试30分不变，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22选4。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考试项目的增加是给孩子们更多选择，提高学生得高分得满分的几率，绝大部分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当中学到。市教委表示，北京还将组织召开全市首届小学生运动会，包括整班全员都参加的接力跑、跳绳等体育项目，鼓励所有小学生能参与快乐体育，激发锻炼兴趣。教育部表示，提供传播、拍照搜题等作业 APP 暂时下线。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通知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恢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通知指出，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完成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前，暂停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 APP 的备案工作，已备案的相关教育 APP 暂时从平台下线，下线的相关教育 APP 提供者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之后，在平台补充许可信息，提交恢复备案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恢复上线，没有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的撤销备案。通知明确，不再受理学前线上培训 APP 备案申请，已备案的相关 APP 予以撤销。教育 APP 平台不再开展双减相关投诉受理工作，关于校外培训的相关政策以校外培训监管部门解释为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来了。三个和尚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系列儿童剧中的又一力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故事与当代审美的完美结合。在故事创作方面，本剧加入老和尚这一角色，丰富人物关系并加深人物间情感。在舞台呈现方面，主要以演员肢体语言作为叙事方式，将现代舞和戏曲风格相结合，同时注入武术元素，搭配炫目的多媒体舞台效果，让孩子们更懂得团结互助和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1号到3号，地点就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300元最低票价。原版绘本《小兔汤姆》舞台剧《嗨，我是汤姆来了》。小兔汤姆系列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家萧宝的评价中找到答案。这些故事仿佛发生在邻家小孩身上，令你感动，让你会心一笑。作者没有光凭技巧来编故事，而是在真正熟悉幼儿生活的基础上有感而发，仿佛没有故事却能让最平凡的生活出彩。也就是说，小兔汤姆是一套能够走进孩子心里的绘本，对于孩子而言，这也是他们最能够引发共鸣的故事。学龄前的孩子非常适合观看这部亲子剧。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明年的1月7号和8号，地点就在天桥剧场，目前还有18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法国教育家、思想家卢梭曾说，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就已经受到教育了。可以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承担起教养之责。然而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问题却成为一道挥之不去的阴霾。心理健康问题又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青少年面临怎样的心理困扰？如何帮他们解开心结？家长、学校、社会又能提供怎样的支持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想说一说啊青少年心理建设的这个话题。那最近我们看到呢，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公布了。这个结果显示呢，全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流行率是17.5%啊，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么以往我们看到啊，世卫组织包括国内近年来的一些调查的这个数据呀，也呈现出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啊，甚至是有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每5个孩子当中就有1个有抑郁的倾向。那么您觉得青少年有抑郁的倾向，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变得更脆弱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和过去20年的出生的孩子，他们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那现在的孩子呢，他们一出生呢，就在物质上或者在精神上呢，是极大满足的。他们被家长啊包办、替代、溺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对生活中对爱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呢，就要差很多。有一个家长，他们家孩子呢，就在学校呢，就是会有一些不良的表现，然后这个爸爸在找我咨询的过程中，这个爸爸就感觉到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之间区别特别大。他爸爸小的时候家境是特别贫寒的，所以这个小的时候如果说一年能够吃几块那种从市里面买来的那种特别高级的糖果，他爸爸都觉得这个童年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快乐。而且呢，他爸爸小的时候呢，如果想得到一些玩具啊，或者得到父母的赞赏啊，他都需要做很多的农活才能够获得。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人他童年的经历呢，会对他对于人生的感受性有影响。但他的儿子不一样，他的儿子就是人还没有出生，家里就摆满了各种的玩具，然后各种漂亮的书籍，各种各样漂亮的衣服，以及非常良好的家庭环境。所以对于他爸爸来讲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可对于他们家孩子来讲可能就是不值一提。所以在这种极大的这种满足的物质环境之中，其实我们孩子的对快乐的感受能力其实是逐渐的下降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数据提到的是这个青少年，这个青少年本身叫其他年龄段的这种抑郁的人群相比，它是有一定特殊性的。就这个青少年呢，他的这个激素分泌呢，相比较波动性比较大，它更像一种脉冲质的这种激素分泌，就是高的时候特别高，但低的时候就特别低，所以就导致青春期或者说青少年这类人群呢，他们的情绪控制力不是很好，而且呢，他们很容易陷到一种情绪难以自拔。像他们如果感觉到快乐的话，他会变得非常的自大，哎，会觉得考试可能不用复习就可以考得很好。但是同时如果他们的情绪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他们也很难去调整自己，他们可能甚至会好几天都非常低落，而且看什么都不顺眼，吃什么都不香，怎么睡觉都睡不好，然后跟谁沟通都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这是他因为这个激素阶段所导致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青少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处于一个焦点的中心，就是青少年他有个心理的效应叫做这种舞台效应吧，就是他永远都认为自己是舞台的中心，他永远认为他被所有人所关注啊。假如说有一个孩子他脸上长个痘啊，他就特别特别的焦虑啊，甚至特别的这种郁闷啊，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去上学的话，大家看到他这个痘痘长了，那么全校都会知道他自己毁容了啊。所以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他确实有这样的特点，他会时刻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种丧的这种情绪他就会扩大化，哎，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啊，就感觉这个事情他感觉过不去了一样。然后另外呢，第四点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这个价值观呢，目前他不太稳定，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啊。像我到一个北京的一个高中去讲课，然后当时呢，他们班呢有6-7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小团体，那么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丧啊，就是说我们很丧，我们的心情也很丧，我们做出的事儿也很丧，而且他们每天呢就是吐槽大会啊，不是吐槽老师就吐槽同学，然后就是抱怨父母，然后每天看到的都是阴暗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没有形成，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信息的影 响哈，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因素，所以导致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的严重，也更加的让我们去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啊，您刚才讲到的不光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还有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的生理上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综合叠加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最近我们看到光明日报也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讲的是一个高中生的一个情况。这个高中生呢，他的名字叫小雨学习成绩呢平时一般，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时不时的还会发脾气。但是呢，他的父母平时都忙于工作就没有把这些情况放在心上。那么直到有一天呢，这个高中生突然抱怨说一上学就感觉到头疼，后来呢就带他去到医院，最后呢医生诊断这个高中生是抑郁了需要休学并且进行药物的治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一下子就懵了，说怎么到了要休学这个地步了呢？针对这个情况呢，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也说了，这种情况呢在青少年当中很常见，经常呢会质疑学生到底是真的抑郁了呢，还是说要逃避学习的一个借口呢特别是因此不能参加中考或者高考的案例也有不少，作为老师呢也感到非常的惋惜。那您觉得为什么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有的时候一发现就到了要休学的这么严重的程度，怎么样能够及早的发现他们的心理问题呢？ 像这类休学的案例呢，我也咨询了很多，确实在一些学校里面，每个初中每个高中啊，或者每几个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同学，这个同学呢现在也被俗称为挂学籍，也就是说他的学籍虽然挂在学校，但是呢他很少露面，有的时候呢能到学校点个某打个卡，那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学期都不来学校哈。然后呢在咨询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种孩子休学的情况呢，或者说在家不上学的情况呢，原因有几个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就是家长呢实际上在教育的方法上是存在问题的。像最近咨询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就说他其实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释放出信号了，例如说他有睡眠上的问题，有饮食上的问题，然后经常呢跟父母去讨论不想上学，觉得很痛苦。但他父母呢就觉得这个孩子呢有点矫情，说给你这么好的一个环境，然后父母这么努力的在打拼，对吧，你应该把心都放在学习上啊。所以这个父母其实这个孩子是早有显现的，但这个父母并没有发觉问题所在。然后后来到了初二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一下被医院诊断为抑郁，就选择不去上学。然后这个孩子呢天天就在家里面跟父母产生极大的冲突，而且还跟父母说你们就是最好给我就是消失甚至这个孩子还要扬言要打骂父母因为他们家里呢还有这个爷爷和奶奶，这个孩子呢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说话都非常的不客气。然后这个孩子在跟父母嘶吼的过程中就说我小的时候那么乖，为什么你们对我那么刻薄，难道让你们做一个好人是这么难吗？所以可见这个孩子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教育的模式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孩子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反抗，但是根本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然后等到了青春期了，孩子一下子自己的力量变大了，然后有了成人感了，但同时这个能量已经积蓄到一定程度，已经压抑的不能再压抑了，所以他就一下子以这种极大的冲突的方式就爆发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就属于休学，但同时呢又和父母有极大的这种阻抗性的。他虽然每天还和父母沟通但是他沟通基本上也是以和父母争吵为主。然后第二类孩子呢，他相比较呢就不太一样了。第二类孩子呢，他们相比较是一些情商和智商都比较高的孩子。那么这类孩子呢，他休学有可能会存在就刚才像传艺老师所说的就这种逃避的这种行为的。就我也咨询过这类学生，那么我咨询过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一个是初一，一个是初二，都是休学在家。然后呢其中我就问一个问这个女生，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休学在家呢？但是他虽然休学在家，但考试他还是回到学校考的，而且成绩是非常优秀的。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小的时候我父母威胁我，那现在我就要威胁他们就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曾经好几次跟他的同学呢就约在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什么汉服的一个展出。然后这个孩子跟父母说我答应你们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你们一定要保留我这个兴趣爱好。但是每一次这个孩子都是跟同学约好之后，他父母呢就 不让他去啊，反正想各种的理由不让他去。然后最后呢，这个孩子就觉得父母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他就想用一个杀手锏来拿捏住他父母。那么这个杀手锏就是不上学，因为一旦他不上学了，父母就对这个孩子唯命是从啊。然后这个孩子就说高老师你知道吗，现在我尝到甜头了。以前他想买一个汉服，他妈妈爸爸最多是给他100块钱啊，现在呢他在家里面休学，那基本上他妈妈爸爸为了给他买这个汉服，每个月要花好几万块钱还不止啊。所以说这个孩子相当于说用这种方式来对父母的一种报复哈。然后我还遇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也是休学，他现在已经初三了。那么他在这个初中的时候呢，他相当于已经就是说留级了一年，他现在其实应该上高一，但现在他仍然在上这个初三哈。那么这个孩子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休学呢？就是因为他父母对他的包办替代加上精神上的控制和打压，就是父母呢对孩子生活上无限的满足，让孩子这个也不让干那个也不让干，所以这个孩子他的自信啊能量啊是非常弱的。然后再加上那个父母呢平常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他就希望这个孩子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听父母的就好。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大概啊成长到一个阶段呢，他就很明显感觉到就这个孩子很自卑，他没有能力去面对学习上的成绩的波动啊，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个孩子就选择逃避在家啊。他这个逃避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适应学校的各种挑战和变化。那这个孩子在疫情期间呢，他们学校是每天都要去就是上报这个温度信息的，这个孩子的温度啊就身体的温度恰好要比学校所要求的那个体温高一点，所以别的孩子能上学，这个孩子唯独不上学，他每天都处于这个低烧的状态。你说他这个发烧呢也没有高到多高，但是呢这个温度恰好能够让他不上学，所以他这几个月因为体温的问题不上学，然后之后他父母再拽着他上学他就已经去不了了啊。然后每次咨询的过程中我都问他，我说为什么不上学呀，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这个孩子就会举出各种各样他害怕的地方，假如害怕老师说他，害怕同学瞧不起他，害怕跟不上啊，因为他对未来这种焦虑和恐惧就导致他现在根本没有勇气去迈出这一步，然后现在就相当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可见这三类的家长或者这三类的孩子和家庭啊，虽然表现是一样的都是休学，但实际上他的成因并不一样。然后家长怎么提早去发现呢？就是说孩子不管是焦虑的问题、恐惧的问题，还是想报复父母的问题，其实他很早就已经有这种烟雾弹、有信号弹就放出来了。那关键就是我们的家长能不能识别。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长比较骄傲，哎，比较执着，哎，就认为自己的是对啊，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正确的、无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能够识别到孩子发射到的各种的烟雾弹。就在刚才我还跟一个家长连线哈，他的孩子已经就是从初中开始患抑郁症，一直到高中，到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0多岁了还在家。然后我就问这个家长，我说你的孩子当初在出现抑郁的问题之前有什么明显的表现？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他的孩子拼命吃糖，但是家长并没有识别出来。这个孩子为什么拼命吃糖呢？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妈妈管得太严了，希望这个孩子成为完美的孩子，所以这个也不让玩，那个也不让吃。然后后来呢，等这个孩子到了初中稍微有一点零花钱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每天不吃饭，就是拼命的吃糖满足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了，包括孩子牙疼啊，然后对糖的摄取量极大呀，每天这个书包里全部都是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显现出问题了。但只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孩子成绩很好，所以这个家长觉得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事后才发现其实那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征兆。所以我们每个孩子在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一定是想求助父母的，但关键是家长得有一双慧眼，能够识别到孩子他在求助。 是的，您刚才讲的这些案例啊，确实让人听起来就是觉得非常的惋惜。而且呢，有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不能够是强力的去施压哈，它会有一个反噬的作用，孩子会用相同的方法去来跟父母进行一个抗衡啊。而且父母如果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这种孩子求助的信号，这个还是能够有助于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的。那么我们知道每年呢都有一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啊，这一天呢是10月10号。今年的这个世界 精神卫生日它的主题呢叫做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关爱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可见啊，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那么如果说事前没有做好心理建设，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案例啊，青少年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特别是怎么样去规划这个孩子心理有问题的这个孩子他的未来之路呢？ 首先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类心理问题的话，那么第一个家长要这个求助一下专业人士，例如说心理医生心理老师，要对孩子进行相应的这种专业的评估和专业的帮助哈。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在近几年和学校进行家校共育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有些家长还是讳疾忌医的他们觉得我这么成功，怎么我的孩子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把这个问题呢进行隐蔽化，他们不愿意跟别人说，也不愿意去告诉别人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有些家长呢，他之所以想逃避或者说隐蔽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个家庭教育是有问题的，所以就导致很多孩子是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机。所以家长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寻求专业意见，要真实的接纳这个现状，才能更好的积极解决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家长要调整自己的教育模式就是我曾经在北京郊区有一个戒网瘾的一个基地那么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戒网瘾的基地但里面收纳的很多的学生呢，都是有抑郁或者焦虑的一些孩子。那么这个基地呢，它是让家长和孩子共同入住到这个基地来进行这个学习。然后在这个基地里呢，我就认识了一位老师，这个老师是专门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算是心理技术的一个指导。然后他就说在这个基地里面每年差不多要收纳一两百个学生，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家长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精神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可是这些家长呢竟然还在要求这个孩子要把作业完成，然后要跟上学校进度这个是让心理老师很难去理解的所以家长要知道，就是生命要大于一切，这个时候孩子如果已经有了这些负面的想法或者轻生的这种想法，或者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这种尝试的话，那么家长就一定要放弃以往的这种追逐和要求，不然的话，本来这个孩子就是因为学习他才产生轻生的念头，然后家长还在盯着孩子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孩子就感觉到好像自己未来是没有希望的，父母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孩子就感觉自己已经病成这样了，仍然没有办法去唤醒父母我还遇到一些家长，虽然他们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之后呢，他们没有盯着学习，但是他们还会盯着一些问题。像有一个初一的家长，他们家孩子呢已经在家里已经休学有一个学期了，那这个家长呢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盯着孩子洗澡就是每天就是在强调说你为什么卫生这个问题这么大呢，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清爽一些呢，然后这个妈妈她越是盯着孩子洗澡的问题，孩子就越闷在自己房间里面，然后把自己搞得脏脏的乱乱的臭臭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对抗他的母亲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秉持着一个观点，就是生命大于一切，这个生命呢包含着孩子生理的健康，也包含着孩子心理的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类问题的话，有些该放下的执念应该要放下，那不然的话呢可能后果会更加严重。还有一点呢，就是家长呢要深刻的去反思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才导致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一些心理的问题呢可能会跟一些遗传有关，像一些精神类疾病的风险有可能是跟遗传有关，但是也有一些是跟这个家庭教育是有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家庭真正的改正，那么孩子其实给他带来的改变会更大。 家长的言行有这样的一句俗语说，妈妈的嘴是孩子的风水就是不能够要求孩子是一套，而家长却是做的另一套，这个时候会让孩子的内心没有办法自洽最后可能一个引爆点让孩子的心理可能就崩溃掉了。 是的，那么青少年的心理建设要本着细致观察、尽早发现、及时干预的原则。作为父母呢，要成为孩子最信赖的依靠。那么亲子之间如何建立牢固的连接，有着足够的信任，让青少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往前走呢？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高老师。